六课，父亲进京。父亲的一封来信打乱了刘志一家平静的生活。刘志在工厂当工人，去年刚刚涨了工资，生活水平提高了，准备买台彩色电视机。彩电还没买，父亲从农村来信了，说弟弟年底结婚，为了给弟弟准备婚事，老人要来北京买点东西。这封信使刘志感到很为难。他父母60多岁了，弟弟都27岁了，还没找到对象。前几年每到冬天，父亲都来北京一趟，除了吃住以外，走时还得带上吃的用的，拿上20-30块钱。对这个，刘志的爱人也是通情达理的。现在不但是父亲要来，而且还要给弟弟准备婚事，费用还能少得了吗？他爱人终于忍不住了，说，这回弟弟结婚，咱们最多给100块钱。我跟孩子们可以先不做新衣服，这彩电可不能不买。刘志用商量的口气说，给他200吧。弟弟年纪也不小了，再不结婚，我这当哥哥的心里也是块病了。小儿子听妈妈一提彩电，连喊带跳地说，买彩电，买彩电。懂事的大女儿怕爸爸妈妈争论，就说，你们一个说100，一个说200，平均一下，给150吧。没过几天，刘志的老父亲来了，肩上扛了一个大口袋，一进门就笑呵呵地打开口袋，拿出花生、瓜子儿、核桃和红枣等。老人一边拿一边说，要是能背，我真想多给你们背点来。儿子儿媳妇还没说话，小孙子在一边喊起来，不要这个，要彩电，要彩电。儿媳妇对小孙子说，要什么彩电，先给叔叔办婚事，等过些日子再买吧。 不不，我要彩电。 小孙子几乎要哭了。老人莫名其妙。儿子解释说，本来想这回弟弟办婚事。老人这才恍然大悟，一拍手说，嗨，现在咱家比过去富多了，我估计给你弟弟买完东西还有富裕，你买彩电要是钱不够，给你添个100-200的没问题。说着，老人从口袋里掏出10好几张10元的人民币放在桌子上。刘志的眼圈红了，他爱人不好意思地给老人把钱收起来说，您留着吧，我们哪能用您的。这时孩子们在一边又抓花生又吃瓜子儿，在爷爷跟前笑着喊着，刘志一家又热闹起来了。 生词：打乱、乱、平静、工资、彩色、年底、婚事。 为难，对象，除了以外，通情达理，费用，终于，忍不住，忍，回，可，口气，年纪，连带，懂事，争论，平均，间，长，笑呵呵，花生，瓜子儿，核桃，红枣，儿媳妇，孙子，叔叔，几乎，莫名其妙，解释，恍然大悟，害，负，估计，富裕，超，好几，眼圈，不好意思，热闹。 阅读，二姐拜年。每年春节前，二姐都要到北京来一趟，说是来给我们拜早年，带来点花生、红枣什么的。回去时，大人孩子每人换上一身新衣服，带上些过年用的东西，再拿上几十块钱。都到年底了，怎么还不见二姐他们来？我爱人一提，我也感到奇怪，又一想，明白过来了，一定是他们那儿实行改革以后，生活富起来了。我爱人说，没那么简单，全国都现代化了，他们山沟里也不会有大变化。我俩正说着，二姐来了。二姐，怎么就你一个人？孩子呢？我问。三妹，我这回呀，一是给你们拜早年，二是想在北京买个彩色电视机。要是带孩子来，电视机怎么往家搬呢？二姐能买彩色电视机，我感到太突然了。二姐见我们俩四只眼睛对着发愣，笑着说，你们就知道工人干部能过好日子，现在我们穷山沟的农民也有钱了。告诉你们吧，实行改革以后，穷山沟也富起来了。我和你姐夫养了一年貂，卖貂皮就进了1000多块钱。你姐夫说，你到北京去买个彩色电视机回来，给三妹留点钱，让他们也好好过个年。二姐在北京住了2天，想买的都买上了，又给我们留下100块钱。高高兴兴地抱着电视机回家过年去了。